在旁，却满身是伤。琴声默默游荡，路灯依旧昏黄，眼泪悄悄落下，缘分刺痛着伤，最后一枚笑容捆绑在悲伤中。你爱我的内容曾经不起时空，琴声默默游荡，月光独自忧伤，眼泪悄悄落下，缘分洗涤着伤，最后一枚笑容湿透着眼疼痛。等你别过头来，被定格的脸孔反复婆娑， 最后一枚笑容把它别在发间，而你把它紧紧地握在手里。在圣母像下，我们像诗一样交流，不是交流，是交战。我想最后我获胜，可谁愿意俘获一个幽灵呢？好，把这枚最后的笑容别在你脸上吧。 就在誓言之背弃，分手话语分隔回忆，落叶接近却一如往昔，幽暗光芒历历在旁，怎满身是

我做网络的，我经常熬夜。 嗯，就是做网页设计、网页制作这一块， 思路清晰啊。白天可能更多的是收集一些信息，把所有的资源信息全部都收集，然后进行归类，然后晚上再根据这些信息归类，然后再进行创作性的东西。反正晚上要比白天的灵感要多一些。我一般累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，我就玩玩游戏。 挥着天使的翅膀走了过来，他不抽烟了，酒也戒了，而我们却疏远。他再也不会拿着收音机在我头顶上转，让我闭上眼睛听环绕音响了。我想爱情已经被解围，恋恋风尘已经过去了。 Thank you. 汽水安静地对抗伤悲，灰的天黑的雨飘着酸的雨，留下我走了你还意犹未尽， 闭上眼，如何想你想 打开你寄给我的抱歉，原谅两个字我不会念，泪跑到眼眶的前面，在脸下滚烫的蔓延。你走之后唯一的改变，就是伤心不再是画面，他日以继夜的出现，你却完全看不见。在你离开我那段时间，我将心碎磨成了刀片，开始狠狠切割我的脸。原来我爱恨尽在同一边，悲伤站在我的鞋对将无情的话笑成茧，射穿我付出过的从前，你却躲在说谎的背面，敷衍着抱歉。 我靠在悲伤的鞋对面，听他说他离了，我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多一些时间看见他，可他却忽隐忽现。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他以为我忘，可我没有。这首歌很凄凉，如果你不是这样，那我就自己听吧。我是五洲彤，晚安。 走之后唯一的改变，就是伤心不再是谎言，他日今夜的出现，你却完全看不见。在你离开我那段时间，我将心碎磨成了刀片，开始狠狠切割我的脸。原来我爱恨尽在痛，站在我的斜对面，他将无情的话笑成茧，射穿我付出过的从前，你却躲在说谎的背面，敷衍着抱歉。打开你寄给我的抱歉，原谅两个字我不会念，泪跑到眼眶的前面，在脸下滚烫的蔓延。